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有什么东西吸引力很大，压力却很小？ 新奥迪 A3 贷款购车，首付50000块，吸引力很大，每天只需支付93元，还款压力很小。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10月17日，涿州市领导陈宇、李振宇、李鹤群对全市集中供热建设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政府办、住建局、规划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陪同。各级各部门要把城市集中供热工作当成当前的头等大事，全力保障这项民生工程按时按质完成。施工单位要千方百计抢工期，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保证工程质量，保障施工进度。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共识，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在供暖期到来之前全面完成集中供热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10月14日，环保部、河北省保定市先后召开重污染天气应对决策会商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会议、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次联席会议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会议。环保部驻保定第二巡查组组长、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正高级调研员厉清，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及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在本市分会上收听收看。三级视频会议结束后，王志前就贯彻落实好部、省、市三级会议精神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履职尽责，发现问题及时交办，立即整改，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我是马玉江，欢迎您去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好久不见，你手说 别在伤口撒盐。Hello， 各位好吗？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号，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豆喝偷，仙偷客栈收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说点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啊，我也是查了好多的资料，突然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哈、啊，说到中国到底哪里的鸭子最好吃？在家禽中啊。鸡鸭的地位可谓是不可这个撼动的，秋天到了，食鸭人士拍手称快，秋天的鸭子肥美，味甘性凉，可滋五脏除秋燥。哎，说到鸭子的话，你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貂蝉说一下吧，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北京烤鸭，那么第二个想到的就是周黑鸭、绝味鸭脖。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么今天呢，也是选出了中国实地的鸭子佳肴。同时呢，如果你也喜欢吃鸭子美味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客栈里留言哈，来告诉貂蝉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鸭子呢？好了，推荐的第一个呢是江苏南京的盐水鸭。鸭子之于南京，大约就像牛羊之于内蒙。南京人士鸭到了无鸭不成席的地步。黎格在南京的鸭子中写道，南京人和鸭子的渊源很深，三两朋友小聚或是寻常家宴，都会展盘鸭子配些素菜，炖个荤汤就成席了。南京人的士鸭呢，其实是情理之中的，古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紧邻长江的南京呢，自古便出产膘肥色美、肉质鲜嫩的鸭子，因此啊，南京城里一直盛行用鸭制作佳肴，故有金陵鸭钻甲天下之说。等到明朝建都金陵后，我们如今熟知的金陵盐水鸭便正式出道了。盐水鸭一年四季呢均可制作，尤为秋季，稻谷飘香、桂花盛开时呢制作为上品，俗称为桂花鸭，以其肉内有桂花香也。 取应季的桂花鸭为原料，用盐卤水腌制后挂在阴凉处哈、啊，食用时呢加水煮熟即可。观之皮白油润，肉嫩微红，食之淡而有咸，香鲜嫩三者俱全，令人久食不厌哈。南京的盐水鸭你喜欢吃吗？好了，我们继续来推荐哈，京味美食文化的 logo 必然是北京的烤鸭。一提到北京的美食啊，不少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北京烤鸭。在新中国建立后呢，北京烤鸭可谓是闻名于世界。据说周总理生前十分欣赏和关注这一名菜，宴请外宾必邀其品尝烤鸭。北京的烤鸭的技法呢，经历了焖炉和挂炉的两种变化。焖炉的这个烤法呢，最早是来自于便宜坊。这种烤法呢，是以秸秆将炉膛这个烧热，放入鸭子，关闭炉门，以余温将鸭子焖熟。焖炉烤出的鸭子呢，外皮酥脆，内层呢鲜嫩多汁，肉质肥嫩。便宜坊建店至今呢有600多年了，所以说呢，便宜坊历史悠久于全聚德。而挂炉烤法呢，则出自于清宫的包哈局。挂式烤鸭技一代代的这个逐渐完善，具体的工艺细呢，可分为19道步骤。挂炉烤出的鸭子呢，则皮酥脆，肉质呢则稍稍的发干。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也来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做法的鸭子呢？好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前面盘旋的注意，有背后降伞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要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连受伤也有心，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时掉进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我说希望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适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

自王力宏的火力全开，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修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我们继续来说鸭子。刚才有推荐了这个江苏南京的盐水鸭，还有北京美食文化的 logo 烤鸭。那么继续推荐的呢，这个是外来的鸭子。其实这个名字还蛮奇特的哈，外来的鸭子奇特的饲养方法，来自海南琼海佳鸡镇的佳鸡鸭。哎，你听说过吗？相传啊，这个佳鸡鸭呢是300多年前由华侨从马来西亚引进的两种鸭，这个梁呢是优良的梁哈、啊，两种鸭故称番鸭，最早在琼海市的这个佳鸡镇饲养繁衍，而又以该镇一户丁姓的居民饲养的番鸭最为出名。它的饲养方法呢相当讲究了，先是给小鸭仔喂食淡水小鱼虾或是蚯蚓，约2个月后呢，小鸭的这个羽毛初长时，再以小圈圈养，缩小其的活动范围，并用米饭米糠掺和捏成小团块去添喂，20多天后呢便长成了肉鸭。这些鸭子的鸭肉肥厚，皮白滑脆，皮间呢还会夹着一层脂肪，食之肥而不腻，特别的甘美。佳鸡鸭的烹饪方法呢很多种哈，但是以白切最能体现原汁原味，因而呢也最为有名。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养鸭子这么讲究的方法哈。来自海南琼海佳鸡镇的佳鸡鸭。继续来推荐的这个是呢，福建泉州的姜母鸭，是温暖身心补气血的一道菜了。姜母鸭呢发源于泉州，姜母鸭可谓是美食中的药膳了，尤其适合秋冬季进补，滋而不腻，温而不燥，秋冬吃完后呢通体温暖。姜母鸭后流传至台湾，也渐渐成为沿袭至今的火锅食谱。取红面的番鸭宰杀后洗净，老姜切片，拌着米酒呢一起于带盖的陶土砂锅中炖煮，佐以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草果等补药。还有呢，等这个老姜的香气弥漫屋子的时候，鸭子也就熟了。姜母鸭食色诱人，肉酥汁多，老姜除腥热身，鸭肉呢滋而不腻，温而不燥，食后通体暖畅，气血双补。可以说呀、啊，这个秋冬呢是非常适合吃这个姜母鸭的。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客栈里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做法的鸭子呢？或者说也来推荐一家这个做鸭子非常好吃的店铺也可以哈，都来客栈里告诉貂蝉。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 得起我那无缘的眼睛，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

来自飞儿乐团的 Lydia， 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在刚才节目当中啊，有介绍了这个温暖身心补气血的福建泉州的姜母鸭，还有外来的鸭子奇特的饲养方法哈，来自海南琼海嘉基镇的嘉基鸭。那么继续推荐的这一个呢，是鸭血拌鸭肉，鲜香色浓郁，来自湖南永州的血鸭。在永州老乡家里吃饭的话呢，桌上必会有这一道菜，就是永州的血鸭，它可谓是湖南永州的一款特别的传统名菜了。相传这道菜呀，起源于太平天国的起义初期，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率重士攻下了永州城，当地老百姓呢为这个慰劳起义军，也前往军中与厨子一起下厨。可是在这个杀鸭拔毛的时候呢，鸭身上的气毛却怎么也拔不干净，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将生鸭血倒进鸭肉里，继续翻炒成糊状，这样一来鸭块上的细毛自然就看不见了，由此永州血鸭的做法才流传开来。把切成很多小块的鸭肉放在锅里大火翻炒，等鸭肉熟后，可把准备好的姜、豆子、辣椒等放入继续翻炒，快出锅了就可以放鸭血了，边倒边炒一两分钟搅拌，待鸭血熟后是黑紫色或酱红色即可出锅了。而这鸭血的助力可是重中之重了，在杀鸭时将鸭血留于碗中要搅拌五分钟，为了呢是防止结块，如此才可在出锅时便鸭血与鸭肉粘合相融，保持鲜香之味。继续的这一个呢是松毛来烤蜂蜜图，来自云南宜良的烧鸭。宜良的烧鸭呢，也叫宜良的烤鸭，它可谓是云南别具一格的传统美味的名菜了，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之处呢，在于以宜良本地的滇麻鸭为原料，烘烤时以松毛结为燃料，待其燃到烟尽，适时翻转鸭身，涂抹蜂蜜水，涂抹于表皮处，这样烤出的鸭子呢，皮黄脆不焦，色泽红艳油润，肉酥松软，甜嫩离骨，哦，是来自云南宜良的烧鸭。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你喜欢吃的鸭子呢？这里是仙偷客栈，好，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样做法的鸭子呢？或者来推荐一家吃鸭子非常好吃的店铺的话也可以哈，仙偷客栈，貂蝉在客栈里等着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一首歌来自江美琪的对我好一点。 心里早已发出警戒。

切。 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貂蝉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全中国各地的鸭子佳肴，有介绍这个金陵鸭卷甲天下的江苏南京的盐水鸭，还有京味美食文化的 logo 北京烤鸭，还有温暖身心补气血的福建泉州的姜母鸭，还有外来的鸭子奇特的饲养方法，来自海南琼海嘉鸡镇的嘉鸡鸭，还有鸭血拌鸭肉鲜香色浓郁的来自湖南永州的雪鸭，还有松毛来烤蜂蜜图的云南宜良的烧鸭。这么多鸭子有你喜欢吃的吗？好，我们再来介绍两个鸭子哈。柠檬酸香饶口舌，来自广西南宁的柠檬鸭。柠檬鸭是广西南宁武鸣一带的特色佳肴，南宁气候和东南亚相仿，受东南亚的料理风味影响，所以常采用柠檬作为调料。将宰后洗净的鸭子切成块，入锅炒至六分熟，放入切成丝儿的酸辣椒、酸柠檬、酸梅、生姜及蒜泥等，共同煨至八分熟，再放入盐，煨熟后淋上香油即可。鸭肉酸酸辣辣，香脆有肉感，柠檬的酸香中透着梅子的甜味儿，微辣的口感中藏着鸭肉的细腻，春秋天吃可谓是相当好的滋养补品，老少皆宜。柠檬鸭有酸有甜，还有姜的味道以及蒜泥的味道，很适合春秋来吃，可谓是相当好的滋润的补品了，老少皆宜。好了，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哈，这个是樟木茶香须用心，来自四川成都的樟茶鸭。樟茶鸭因其带有樟木和茶叶的特殊香味而闻名，据说这道菜呀可是慈禧太后的心头好。那这道菜呢，费时费工，要经过烟熏蒸炸四道工序，才可做成正宗的四制樟茶鸭。选用秋季上市的肥嫩公鸭，先以陈皮、绍兴酒及其他这个腌料涂抹鸭身，然后用樟木碎和茶叶慢慢烟熏，上蒸笼蒸熟，再将鸭皮炸至这个酥香即可。做好的樟茶鸭呢，不仅红黄诱人，外酥里嫩，而且还带有樟木和茶叶的特殊香气，入口后酒香随咀嚼逐渐散发出来，肉香浓郁，怪不得慈禧太后吃了都说好。这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樟茶鸭。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有两道鸭子没有介绍完，一个是先熏后卤肉肥美，是来自安徽芜湖无为县的无为熏鸭，还有一个呢是上海的八宝鸭，鸭子肚大容万物。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哈，介绍了有十道鸭子，有你喜欢吃的吗？或者说呢，你有喜欢吃的鸭子的做法，或者说有一家吃鸭子非常好吃的店铺的话呢，都可以来仙偷客栈里面来告诉貂蝉。神仙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喽。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哈。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拜拜，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 风一样自由。